式恋爱不流行，何必装作是个大情人？缠绕我全为一笑火吻，谁愿意这刻跟你相衬？如果假的恋爱真流行，明知假意共你没明晨，才不会平凡一笑给你，这夜回头吧，别再走近。但若是认真，愿你放下面具做自己，别怕，不必多管他人怎么话，这态度太差。你对我真，给我真灵魂，谁能逃避你的真吸引？完全没办法制止抖震，离别你怎么都说不肯。我要你变一个真情人，长年长月也亲真的吻。然而若是你爱得假透，这一夜回头吧，别再走近。认真，愿你放下面具做自己，别怕，不必多管他人怎么话，这态度太差。如果真的恋爱不流行，何必装作是个大情人？缠绕我全为一笑火吻，